在铁塔下闹不好，你和我就此诀别在雨的周末，从和睦到拉扯到认错配对多，算了吧嫌我啰嗦。我是本被分就的羊疲倦小说，随手都埋在嘈杂的巴黎街头，熄了心烟了酒，被劝着逼着走，算了吧寂寞快要巴黎抑郁的我，彷徨在桥路口，被你冷却的手颤抖着我难过，头也不回的走，百般恳求的留，我想死守 自首。